請有效期最長三年的工作簽證，申請永久居留權。申請的香港居民必須在過去五年獲得加拿大學位或者大專文憑，或者過去兩年持有加拿大認可的文憑學位。除了工作簽證之外，加拿大政府還將繼續通過其他兩種途徑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永久居留權。兩個途徑將在今年稍後開放，包括針對在加拿大至少有一年工作經驗並符合語言和教育標準的香港居民，以及從加拿大大專院校畢業的香港居民，他們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吉利是之百无禁忌。 香港歌手经已死，握嘴走音经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胜利，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 填词人小黑咧，佢见到好多人喺音乐颁奖典礼之后咧，都会上网留言嘅。其中老是常出现嘅咧，就系乐坛已死呢四只大字。佢希望用一首歌去回应，于是喺网上面问有冇人提供旋律。结果举手嘅咧有作曲主唱嘅吴林峰，填词有小黑，监制系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打入榜第19位，吴林峰。乐坛已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呢轮天竺鼠就好红啦，但系原来有啲地方天竺鼠都好矜贵噶。 秘鲁咧固定嘅时节啦，跟住佢就会举办一个叫天竺鼠节啦，跟住咧就帮啲天竺鼠啦着晒啲传统嘅服饰啦，跟住着到好靓嘅，跟住会帮佢选眉，跟住佢就会拣啦最靓嘅天竺鼠啦，脚程最快嘅天竺鼠啲奖项。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嘅超新星系黄佩敏， 而家系银行做紧助理客户服务主任嘅佢。之前从事服装零售工作，所以啱啱转工嘅时候面对好大压力。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而家佢已经可以单独处理客户交易，亦都继续持续进修。 想知道黄佩敏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砺敏感时刻。 四号晚上10: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敏大人 ，Hello 莫莉， 系啊，今日咧即系成日都，我哋寻日都喺度不停喺度倒数年廿几年廿几，都就嚟下个礼拜五就已经系正月初一，即系新农历年嘅新年噶啦。咁我相信咧，即系就算我哋未拜年嘅时候咧，我觉得今年相信大家最多人听到嘅就系一定系细菌快啲走，疫症快啲走，每一样嘅病痛远离自己，或者远离晒成个地球所有嘅人类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咧，适逢年尾啊，都要再讲一讲啲关于病毒嘅嘢啦，一啲系啦，算系对身体唔好嘅一啲嘅嘢。咁呢一样嘢，原来亦都正正咧，同今日头先我点解不停即系我都有好重点啊。今日2月4号咁咧，咁亦都系有关噶。咁就系咩咧？就系、是、原来2月4号就系呢个世界癌症日。咁所以咧，除咗係而家我哋面對嘅新冠肺炎之外啦，好多人應該最擔心嘅病啦，就一定係 cancer， 一定係癌症噶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我係驚 cancer 多啲嘅。 嗯，即係你講係呢個疫症同埋呢一個癌症， 係啊，我會驚 cancer 多啲嘅。 哦，因為你覺得疫症你可以戴口罩，可以洗手， 可以有預防，或者我哋都算某程度上有啲先兆可以知道， 同埋有得醫， 係啦。 即係如果你係 lucky 嘅話， 早知嘅話係啦，即係早察覺到嘅話，咁而cancer 咧就好似好。你会好突然啊，因为有啲就直情讲到系冇乜病征，或者有个病征都好，你未必会太发现噶嘛。咁所以再加上可能 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机会 系啦，随时都有。同埋再加上可能因为我都见证过我公公有喉癌嗰阵时，即系睇住佢系几辛苦噶咯。明明医好咗，我好记得嗰阵时佢系去做手术，咁医生都切除晒噶啦，咁啊等待康复啦。突然间咧，跟住无啦啦复发。咁跟住之后，因为嗰个年代医学未咁进步噶嘛，咁好似系曾经听到就系话，哦，原来切漏咗一个个癌细胞，佢就继续发出去啦。咁跟住之后，公公就走咗啦。咁我睇住佢嗰种辛苦，系唞唔到气嘅，因为胀到个波咁样。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癌症都系我哋好惊嘅其中一样嘢。咁问大人，你自己都会唔会好担心咧？成日日防夜防咧？ 咁既然都不能防嘅，就唔使担心噶啦。 因为如果越防越有压力，就反而越冇病都变有病。 呢、个我又觉得系。咁其实癌症以我嘅理解啊，其中一种原因就系你嘅细胞有个唔健康嘅变化啊嘛， 一个病变， 一个病变咁样噶嘛，即系譬如佢应该咁你应该有呢、新陈代谢，或者佢系过快咗，或者系唔知道，即系我唔系好熟啊，即系要揾翻嗰啲即系癌症嘅专家啦吓。咁但系有啲咩影响到？你个细胞突然间咁顽皮咁曳咧，我觉得以我观察啦，心情都系一样嘢啦，同埋习惯啦，咁你习惯唯有健康啲啦。咁啊，点解我话心情咧？我真系见过好多女士咧，喺离咗婚之后就嚟咯， 屈到病， 系啦，真系屈到病嘅。咁我觉得喺我哋咁。点讲啊？无力感咁强嘅世界当中，咁我能够做到嘅就系 keep 住个心情靓啲啦，咁咯。 系呢一个亦都系世卫俾我哋嘅其中一个。 真系啊， 系 心情靓啲啊， 心情靓啲啦。 哇！即系我同世卫都讲紧同一样嘅。 咁佢亦都有讲过咧，就系话除咗呢个之外啦，患癌症嘅危险因素咧，大概啊，即系以佢哋嘅发现啦或者统计咧，有1/3嘅癌症咧个死即系癌症嘅死亡病。病咧，即系死咗嘅话咧，系关于啲乜嘢咧？就系、是、因为成日食烟，身体嘅质量指数过高，即系太肥胖啊，或者唔做运动啊嗰啲啦，心情啦，水果或者蔬菜嘅摄取量过少，或者缺乏运动等等，或者仲有饮酒等等嘅。而好啦，咁啊，佢哋世界卫生组织啦，亦都咧之前发表咗一个嘅记者会，咁就有讲过就系话，原来咧喺过去。去20年，我哋最常见嘅一个 cancer 啦，喺今年嘅排名，佢原本系第一位嘅，咁而呢一位佢竟然而家跌咗，变咗做第二位，因为有一个嘅其中一个嘅癌症飙咗上去，成为第一位最常见嘅 cancer 之一。 而第三位依然都是大腸癌。咁好啦，問大人想問一下，第一位佢直情 keep 住過去廿年， 以前嘅第一位 係啦，連續過去廿年都係佢噶啦。佢、突然間今年跌咗，變成第二位、頭號殺手，變咗做第二個嘅 cancer。 哦，啲好似啲流行榜咁咧，最受歡迎男歌手，佢哋調轉咗咁樣。 但係聽完之後咧，我相信問大人會多咗做檢查嘅。 哦， 我諗我都會去做。 咁我知啦，咁即係以前嘅第一位可能係肺， 係。 咁第二位咧就应该系乳癌，吓埋定子宫 系 女人嘢啦，梗系 系 系系乳癌定子宫啊？ 系 你系猛唔系？ 我就系特登唔讲任何嘅嘢，睇问大人估唔估到？ 咁而家但系会到底系子宫定系乳癌咧？ 开估啦，都系其中一样。 我觉得乳癌 系 啊，因为我睇到乳癌嗰、那个宣传 多咗好多， 强啲嘅嗰啲，哎呀，我老公系我初恋情人嚟，有啲嘢唔关我事啊咁啊， 系同埋粉红革命啊嗰啲啊嘛， 系 啦，乳癌其实唔知系香港，原来世界全球嚟讲、根据卫生世界卫生组织啦，佢都有讲，佢就话过去二十年咧，其实肺癌咧就系最常见嘅 cancer 嚟嘅，咁今年咧佢就排行咧就跌咗成为第二名，第三名就系大肠癌，而第一位就是乳癌啦，咁佢哋都有讲，佢话过去啊，上年啊，全球大概咧就230个嘅新一个嘅即系断300,000个断症咗做 cancer 啦，乳癌讲紧，咁好啦，咁佢亦都话啦，女性之中咧。乳癌是最常被断症的一个 cancer 嚟嘅、可能亦都是因为咁样变成全球嘅癌症死亡率嘅主要原因之一。跟住佢亦都有讲过，佢就话肥胖嘅女性患乳癌是最常见嘅因素。咁跟住 即肥胖就系一种因素嚟， 系啦，其中一个危险嘅因素。咁佢亦都讲啊，因为全球嘅人口增长同埋佢嘅寿命亦都增加咗，所以变咗癌症呢一样嘢好似俾我哋感觉越嚟越常见咁样啦。咁佢亦都预计新嘅 cancer 嘅病例咧，即将会喺今年上年2020年啦，每年有1,930,000个嘅例子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就会增加到廿年之后，即系2040年嘅时候，增加至少1/3，即系话去到廿年之后就会有3,000,000嘅例子系会有 cancer。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面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重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强壮的身体，包括郑伊健刚才都唱出来 Strong 的。至於香港過去十年咧，原來有三種嘅 cancer 都大幅增加嘅，咁包括就係乜嘢咧？頭先所講嘅乳癌啊，同埋前列腺癌，仲有大腸癌，亦都喺香港咧，即係一個關於醫管局啦，喺2018年嘅癌症統計數字入面咧，就得出啦，原來過去十年咧，佢哋都大幅上升得好犀利，乳癌係多咗升咗 76.4% 嘅，前列腺癌。 系 啊，就61%，所以前列腺癌都多噶。 研究系环境因素啊。 佢就冇乜点样讲嘅呢个就，咁亦都有讲嘅就系话大肠癌就39.8% 咁样嘅。咁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关于呢个香港嘅一啲癌症又系点啦。咁啊成日我哋都讲 cancer， 我哋嘅认知都系。都算是叫做后期的病菌嚟嘅，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如果即系佢风寒啊，嗰啲即系我哋知道嗰啲就话哇好耐之前历史啫，但系 cancer 好似系都系咪呢几廿年啊，呢100年内先至有咧咁样。 咁唔知道古代啲中医啊，或者系阿华佗啊、李时珍有冇提过呢个病，但系唔同名 系啦。咁啊，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好多人都会喺度争议紧嘅。 睇住先，如果用翻语言嚟讲啊，咁你西人都系叫 cancer 啊嘛，咁但係个疫名，咁我哋唔係叫咩，即係唔係疫返嚟㗎嘛，唔係阿士布加症你即係 Asperger 咁样疫返嚟，咁会唔会係一啲癌，会唔会一古字嚟呢？ 係可以咁讲，因为原来呢其实呢佢哋都有讲过，即係虽然就係喂冇乜好多嘅文献或者冇乜记载，咁可能就係头先问大麻斋会有唔同嘅名字会唔会呢，咁佢就话呢原来其实如果你话再要讲文献嘅话呢，应该最早期嘅文献记录呢大概就係公元前嘅2600年，喺埃及呢有个法老嘅御医啊，佢叫做印和田，咁佢呢就有提及过嘅有一种嘅病疾病啦，佢嘅特征就係心口嗰度有一个嘅肿块，咁当然啦，佢哋亦都唔会就係头先问大话就係嗰啲叫 cancer 或者有个名词佢叫肿瘤，佢哋只都不过知道心口有个肿块。 都系叫肿瘤科㗎嘛，而家啲 cancer。 嗰个叫咩恶性嘅肿瘤嘛呢、个叫。咁佢就话啦呢一个嘅，但係呢当时个文献已经记载咗话呢一个系不治之症咁讲。咁佢亦都话呢，但虽然即係古早文献呢所提及嘅 cancer 嘅证据唔系好多嘅啫。咁不过恶性肿瘤呢就反而呢原来呢再去到比较详细嘅描绘嘅话，就已经去到18世纪晚期先至出现嘅。不过最近呢就有一啲嘅发现喎、咁原来因为近几年呢佢哋呢都有唔同嘅一啲考古啊，咁就喺一啲骨头上面揾到一啲嘅嘢，即係一啲嘅证据咁、咁呢一个证据呢就同啊其中一个呢就係以前嘅其中一个嘅肿瘤科医生啦，佢之前就有本著作叫做《慢病之王》，咁因为佢喺入面咧都有讲过，就系话 cancer 咧唔系因为文明先至会有嘅，咁佢就话只系随住人类咧平均嘅寿命拉长嘅时候， 文明才是揭开了 cancer 这个面纱，即是说、我们成日都觉得是年 老古人都会 cancer 死的， 是啦，只不过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的寿命真的长了很多嘛、因为以前古人的时候很早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走了，那 些 cancer 都未、 未变病变， 是啦，未病变，但是他可能已经感冒死了， 是啦、所以他就说这件事其实可能是很早之前已经是有的啦，直至到刚才所讲就说喂咁有啲乜嘢啊，个骨头见到啲乜嘢啊，咁原来呢就係、呢其中呢之前喺南非啊有一个叫南非科学期刊入面呢，咁佢就话呢原来呢有一个嘅指出咗喺呢个其中南非一个嘅化石遗址区域入面呢搵到一个呢头先所讲嘅一个脚啊嘅其中一个骨。咁骨入面呢佢哋就走去做一啲嘅鉴证啦，去搵唔同嘅呢、这个 3D 或者 2D 嘅影像，咁啊扫描各个唔同嘅细节，咁发现个骨头呢原来个密度系有啲差异嘅，咁跟住佢就好啦，再搵唔同嘅角度再 check 啦，发现入面嘅组织呢包括好似一啲即系骨入面呢有啲好似花咁样嘅形状啊，有啲突出嚟好似啲肉骨肉瘤嘅物体嘅线索啊咁样，佢就话原来呢、这个骨肉瘤呢就好似而家呢一啲小朋友或者青年人身上面嘅一啲嘅骨肉瘤咁样，咁佢就话啦，如果要对比翻嘅话呢，以前嘅化石同而家一啲嘅活体嘅样本呢，即係攞晒佢哋嘅影像冚返埋一齐嘅话，原来佢哋係一啲好似嘅影像嚟嘅，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啦，如果係嘅话呢、这个骨头上面揾到嘅呢啲嘅唔同嘅物质啊，应该就係 cancer 啦。咁好啦，咁再佢哋再用一啲 3D 嘅技术再去 check 下啦，咁呢一嚿骨头大概几耐年前嘅咧？咁原来咧已经可以 碳十四，唔知咩可以验到佢有几耐嘅噃？ 系啦，咁啊最后尾咧揾到原来追溯到呢一嚿咧疑似有 cancer 骨头，已经系160至180万年前嘅一个人类近亲嘅骨头嚟噶。咁而入面亦都断定咗有一个嘅恶性嘅癌症，就叫做骨肉瘤啦。咁但系啦，呢一个嘅骨肉瘤嘅碎块，即系呢个脚嘅碎块啦，到底系边一个主人呢？因为佢 系咩人患咗呢个病咁不幸？ 系啦，因为佢周边系有好多唔同嘅碎碎沈沈嘅骸骨，咁所以就冚唔翻一个究竟佢系边一个人？到底佢嘅年龄又系点样咧？又或者边个人族咧？即系边一种族嘅人咧？甚至乎佢生咗啲咩 cancer 咧，都不得而知嘅。不过呢一个对于佢哋嚟讲，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 成日咧老生常谈咧，都一句说话就系话饮多啲水啦，饮多啲水身体会健康啲噶咁样。咁所以咧，郑融咧啱啱咧唱出嘅就系多喝水。一阵间十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讲下今日啦，就系呢个世界癌症日，所以今日我哋会讲 cancer。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当局先后在晚上七点和八点，围封油麻地介乎碧街、东安街、广东道和登打士街的部分范围，以及旺角、上海街、文华阁，强制居民检测，目标是听朝大约七点完成。附近的商铺一早落闸，警方在晚上七点前已经拉起封锁线，现场有人透过扬声器提醒市民。其中碧街九至二十七号同埋东安街三号早前已经围封过一次，有居民质疑重复封区的成效，亦有人话明白政府安排。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晚上到碧街视察。油尖旺区议会主席林建文话，自上个月二十三号以嚟，区内多处已经被先后七次列为受限区域。除了佐敦區找到七宗個案之外，其余都只有零星個案，甚至沒有發現。質疑當局做法不單止勞民傷財，亦導致居民人心惶惶。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有30多宗。機場三跑工程群組再多一名密切接觸者確診，他本身亦在另外兩個地盤工作，而其中一名早前確診的三跑工人在屯門風景園的寓所雙層有人初步確診。同日再多八座大廈要強制檢測，紅磡酒店式住宅海灣軒全部員工要強制檢測。另外，當局未能聯絡一名確診患者，警方正係通緝。屯門醫院一名67歲確診男病人離世，疫情至今累計186人死亡。加拿大政府宣布2月8日起容許香港居民申請有效期最長三年的工作簽證，申請永久居留權。申請的香港居民必須在過去五年獲得加拿大學位或者大專文憑，或者過去兩年持有加拿大認可的文憑學位。除了工作簽證之外，加拿大政府還將繼續透過其他兩種途徑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永久居留權。兩個途徑將在今年稍後開放，包括針對在加拿大至少有一年工作經驗並符合語言和教育標準的香港居民，以及從加拿大大專院校畢業的香港居民，他們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權。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0792點，升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42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03，加元1.282，人民幣6.473，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99，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71美元，賣出1794.4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同聽日天晴，日間温暖，氣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週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霧。下星期二三雨勢有時較大，除夕同埋農曆新年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话都冇咁快，下个星期就系农历新年啦。唔知道喺农历新年嘅时候，你有冇啲乜嘢嘅愿望咧？今个星期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作者圆圆上嚟同大家分享疫症过后佢第一个想去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更重要嘅系同大家讲下到底乜嘢系河船游欧洲咧？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咦，尼基啊，做咩你好似听到呢个消息好唔开心咁嘅，粒声都唔出，系咪同阿妹一样都唔舍得佢哋啊？ 究竟有啲咩消息令佢两兄妹咁唔开心呢？ 系啊，我都好想知道啊！约定你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一齐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问大人，我哋今日就讲世界癌症日，所以就讲 cancer。咁头先都讲咗关于最早嘅时候发现 cancer 系几时啦。咁但系咧，啱啱咧喺早排咧喺英国咧都有一个新发现。咁呢个新发现就系咩咧？希望啊，即系我真系求神拜佛，佢系希望快啲可以研发成功嘅。因为大家众所周知都知，而家治疗 cancer 系几咁漫长、困难。痛苦，即系无论你身体同埋心灵上面都系好折腾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咧，英国咧就卡迪夫大学咧有一 team 研究嘅小组，咁最近咧就发现咗一个新嘅方法，就系杀 cancer 呢个嘅方法，亦都咧发表咗喺呢个叫做自然免疫学嘅杂志入面。咁呢一个嘅方法就叫做免疫疗法啦。咁顾名思义就係免疫力去同自己去做啲治疗啦。咁点做呢？咁但係呢，做之前佢都有讲，虽然啦今次呢个疗法呢佢哋暂时研究得出呢应该似可行，但係就完全未做任何一啲关于病人上面即係 係啦 嘅实验，全部都未嘅。咁只不过现阶段佢哋 一个理论嚟㗎喎。我有条桥咁样咯， 唔系，佢哋已经喺实验室嗰度做紧噶啦，或者啲动物嗰度都已经系研究紧，人就未嘅，咁所以都其实都仲有一大段嘅距离。咁不过呢一个对于医学界或者对于佢哋呢 team 人嚟讲，都系一件好兴奋嘅一个消息。咁其实唔止佢哋啊，我而家听到之后，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希望佢快啲研发成功嘅一个消息。咁佢都有讲过，佢就话啦，呢一个嘅研发虽然系好早嘅阶段啦，咁啊乜嘢叫做免疫疗法咧？咁佢就话其实原来我哋自身嘅免疫力系统入面咧，系会咧抵抗各种咧一啲感染嘅天然防线嚟嘅，即系譬如我哋成日话有感冒啊嘅时候，我哋身体嘅免疫力系统就会释出一啲嘢打呢啲嘅细菌，跟住就令到我哋自己身体好翻噶嘛。换言之话，原来免疫力系统其实系打好多唔同嘅细菌或者打好多嘅病毒。 甚至乎原來佢哋其實係可以咧攻擊埋癌細胞嘅。咁佢就話啦，科學家咧喺尋找呢個免疫力系統呢一個治療入面咧，佢原本就喺呢個過程啊，突然間係俾佢喺呢個過程裡面發現，咦？原来佢哋可以自然地攻击埋癌细胞噶，即系原来喺呢个过程里面，佢哋系无意中，即系算系 唔觉意啊，即系咁样发现嘅，让呢个红酒啊发明咗香槟咁啊。 系啦，咁佢就话咧，人嘅血液入面咧，免疫力细胞咧有一个叫 T 细胞，咁 T 细胞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会自动扫描咗人体嘅其他嘅细胞，咁佢就会即刻就check 咗边啲细胞对人体 是敌是友， 系啦，边啲有威胁嘅，边啲冇威胁嘅，冇威胁嘅就行啦咁。 住你 系啦，即系兵仔， 灰都认咗你， 系啦，一啲兵仔咁样，咁啊有事嘅时候就铲除你咁样，咁佢就话咧，入面啊，教授就话啦，呢一个嘅 T 细胞治疗法就系正正我头先佢哋所讲嘅一个免疫力嘅疗法啦，咁佢就话原来 T 细胞另外咧，因为佢个点解佢会咁叻咧？佢就话因为佢表面系一个叫做特异性受体，咁呢样嘢系可以测试到人体嘅一个化学水平，以识别咧到底有啲。啲乜嘢系啱嘅，即系有啲系好嘅，一啲系唔好嘅咁样。咁佢就话咧喺研究入面就发现啦 ，T 细胞同埋头先所讲嘅呢个奇特异性受体咧，可以揾到甚至乎会杀死一啲嘅癌细胞，当中包括系边一啲嘅 cancer， 佢系揾到同埋可以杀死嘅咧，肺癌、皮肤癌、血癌、肠癌。乳腺癌，即系我哋嘅乳癌啦，骨癌、前列腺癌、卵巢癌。肾癌同埋子宫颈癌，佢系可以杀死呢一啲嘅病毒，即系呢啲嘅癌症。 呢个 listening test， 咁血癌得唔得啊？ 血头先得， 咁大部分都已经可以有希望咯。 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啲癌症嘅，系啦，嗰啲就未考究， 佢未考究啫，咁可能都得噶嘛。 咁佢亦都话咧，呢一个嘅免疫力嘅疗法咧，点解佢哋会希望做到咧？佢就话因为原来咧呢一个疗法咧，甚至乎唔会伤害埋啲正常细胞，因为我哋平时 因为佢认人啊嘛， 系啦， 佢唔系一次过打晒所有人， 系 啊，你系我仇人，我先打你， 系咁。但系因为我哋之前嘅认知就系，譬如电疗嗰啲系。打咗好多唔同嘅細胞，令到我哋其實個身體都可能係個免疫力都好降低噶嘛， 殺錯兩文 係啦。咁呢一個佢就話佢唔會嘅，不過點解佢哋又可以做到呢一點咧？ 係啦，我就明點解你突然間個 T 細胞醒咗咁多咧，醒咗咧。平時即係以前又話你有癌症嘅時候 ，T 細胞又唔打，點解而家佢突然間咁醒啊？ 佢從中發現咗呢一樣嘢啫，但係佢都有話。其實你問我點解佢哋咁醒呢，我哋都仲未揾到，我哋都仲想知，我哋都揾緊點解佢咁醒咁樣講。咁但係佢都有講過咧，佢就話啦，呢一個T 細胞嘅療法其實原來咧，而家一直都有存在緊，係醫緊 cancer 嘅。但係咧，佢只不過係咧醫嗰個嘅數目或者佢哋嗰個療法唔係話太厲害 廣泛。 咁因為咧，原來呢個最有名嘅例子係乜嘢咧？呢、這個細胞免疫力嘅療法咧，其中一個最有名叫做 CAR-T 細胞嘅一個免疫力療法。咁即係話頭先所講 T 細胞裡面嘅一啲嘅分支啦。咁佢就話原來而家醫學上面係有呢一個嘅療法嘅。咁但係咧，佢話呢一個療法咧，雖然係好好個效果，甚至乎有啲可能晚期嘅 cancer 嘅病患者，佢哋咧做咗呢個療法之後，可能都會突然間好好冇事。咁不過咧，呢一個只係暫時佢哋做到嘅咧，就係對特定嘅有啲嘅癌症先至起到作用，即係而唔係頭先佢哋所講嗰扎係一啲某啲特定嘅，甚至乎咧佢就話啦，有好多咧即係形成腫瘤狀嘅實體嘅癌細胞咧，效果係唔顯著嘅，即係暫時而家醫學做緊嘅一個呢一個嘅療法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咧佢就話啦，不過 T 細胞嘅特異性受體就唔一样啦，佢哋咧可以又揾到一啲通向癌症嘅治疗嘅通用疗法，咁所以咧就可以打佢哋啦。咁好啦，咁呢个嘅疗法又点做啊？有咩作用啊？即系佢哋点做啊？ 就類似少少咧，又似阿文蘭之前講嘅，就係點樣去生產疫苗嘅物體嗰、那個大概嘅原理。係咁佢就 你仲記得啊？ 係啊，記得啊。咁、佢就話啦，就要喺啲癌細胞嘅病人嗰度咧，就抽咗啲血出嚟。咁喺啲血度咧，再分離喺血入面嘅一啲嘅 T 細胞。咁、即係將血入面嘅 T 細胞抽佢出嚟啦。即係譬如當我有病，我有 cancer， 咁就喺我嘅血入面就抽咗啲血，再喺啲血度抽咗呢個嘅 T 細胞出嚟。咁、跟住抽咗出嚟之後點做咧？咁佢就去到一個嘅實驗室嗰度啦，佢就會去將佢個將個 T 細胞個基因修改，修改完之後咧，令到佢哋可以尋找翻呢個 cancer 細胞個功能嗰個特性，係啦，即係令到佢可以變到哦呢一、這個係敵人，你認住佢啦咁樣。就另外再喺呢個嘅實驗室裏面大量咁樣複製同埋繁殖呢一個認得癌細胞嘅， 醒咗啊，醒目咗嘅 T 細胞，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好啦，繁殖完之後再打翻入去我嘅身體入面。 我可唔可以用一個間諜片嘅橋段嚟解釋？ 可以 嗱，即係好似嗱，你嘅身體係你個國家啦。咁你呢、這個呢、這個叫咩啊？間諜 T。阿 T 開頭冇唔係好醒嘅，係啦，有失憶嘅， 係啦， 失憶唔識分 頓頓地 辨敵我嘅， 係。 好啦，咁依家就滴佢出嚟，抽佢喺血液中突滴佢出嚟，然後就軍訓佢，突訓佢，甚至。我哋 叫佢认住， 插入一啲记忆， 系 你记住啊！呢个就系你嘅杀父仇人啦、 啊。 然后咧，我就再将呢个 T 细胞咧 大量复制， 大量复制，复制呢个 T 特务。咁然后将呢一班特被复制，而且佢好记得仇人系边个嘅特务咧，就整翻嚟身体。 系啦、 啊，咁你就可以。 就可以打除曬呢一班嘅壞蛋咁樣啦， 直頭係有呢一個間諜片嘅 feel。 係啊，咁所以 呢個係生化間諜片， 生化間諜片。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雖然暫時都只係初階啦，頭先所講喺呢個實驗室研發緊，同埋喺動物上面做緊試驗嘅，但係都希望咧快啲成功，因為佢哋都話呢一樣嘢暫時雖然未有任何藥物啊，又或者一啲嘅治療正統嘅治療嘅，即係再確實啲詳細嘅資料。不過他們已經覺得很興奮了。 明明我已奮勇飾演好人，但道歉刺激感也很嚇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新闻，不惜取道太不吸引。明明你要有个好玩的人，才令我记起罕有的旅行，游玩似考察，仍以抱怨明得比嘉宾辛勤，可惜并无你雪中一吻。迟了悔改，只好赶你地离开，无法看开心死的。是太疏忽的错，也许惩罚了我，你也受尽伤害。迟了悔改，真心讲低你离开，凡事知己敬你，出于好意不准拒爱，为你好只像独裁，能自爱偏不懂要担当你的软肋，无奈我坚持，你那难题未值得影响这餐饭，关心到你 多，还是太疏忽的错，也许惩罚了我，你也受尽伤害。迟了悔改，真心讲低你离开，凡事自己认定，出于可以不准拒爱，为你好只想独裁，能自爱偏不懂得相爱。这种悔改能叫失恋更精彩， 听过是燕听周恩婷的迟了悔改，亦都是太平民生店的主题曲。首先就讲了英国就发现了一个治疗癌症的新技术，希望它快点研发成功。但是等它研发成功之前，我们刚才都讲就是说，喂，是不是不多不少都有些征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的。是的，原来在台湾也有一些医学网站，它都讲了就是说，原来有些征兆你持续了一至两个月或以上的话，可能都会是一些生 cancer 的征兆来的。现在简单地讲一讲大概有些什么。咁例如皮肤上面你突然间有啲痣或者有啲膜上面嘅变化，咁例如佢哋嘅形状啊、大小唔规则嘅，即系唔系一粒我哋平时见到圆形嗰啲，系好似星星咁散落去唔同嘅地方，或者唔系一个圆形嘅，又或者唔系平滑嘅，佢突出嚟嘅，甚至乎个颜色上面咧都有啲奇奇怪怪，唔系平时我哋见到嘅色嚟嘅，即系可能特别黑啊，又或者黑色同棕色中间啊，因为我哋啲膜系啡啡地噶嘛，咁唔同噶，咁甚至乎咧你嘅膜或者痣突然间，即系佢其实个持续会继续发大、继续长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另外啦，就系话如果你想去厕所大便嘅时候，啲人成日都话：喂，大便成日去唔到便秘，又成日放屁，啲便便又好臭，咁系咪大肠癌啊？咁佢都话唔系嘅。咁呢啲好可能都会系其他嘅肠道疾病。不过如果真系要讲到咧大肠癌嘅一啲嘅标准嘅症状嘅话咧，佢就话系你个肚入面会充满便意，好急好想去厕所，但系咧嗰种嘅便便又好似喺门口嗰度塞住咗嗰个感觉。如果经常性， 哎、真痛苦、啊，你讲咗呢样嘢，我觉得同塞仲衰过失恋啊！失恋我见翻你即刻搞掂啊！呢个真系你想去厕所又去唔到、啊，但系你系讲便便呢样嘢。 系啊，佢话就系嗰种头先问大昌讲，就问大人讲。好想去，但去唔到出嚟嗰个感觉。不过咧，其实如果你真系一次半次嘅话，都冇乜嘢，即系你就系便秘啫。但系头先所讲持续一两个月，你每次都系咁嘅时候，就要留意啦。 這個就是、我谂就等于你个即系你个大肠嗰度，其实系有一啲肿瘤或者乜嘢嘛。咁佢唔舒服，佢顶住唔舒服噶嘛。 系啊， 佢顶住唔舒服噶，但系因为佢系你身体一部分，系你啲血肉嚟噶嘛，咁你咪出唔到嚟咯。 系啊， 所以你咪成日有个通知就话，喂有嚿嘢啊，咁你咪想去便便咧。 系， 咁但系 其实可能未必系你有便便， 唔系便便， 系嗰嚿嘢顶住咗。 但系嗰嚿嘢顶住，你个感觉咪就好比你想去，即系我唔 去厕所， 即系大家唔好介意讲，即系譬如啲金油咁样吓，即系咁。 即係你一有外物入去，你其實想排斥佢出嚟噶嘛。咁嗰、個咧，佢嗰咪就係一個咧，點講咧？係既係你嘅骨肉，但又係你嘅外人，你好想排斥佢。 係， 但係其實佢就黐到你好實。 係啦，咁啊，尤其是佢都有講話年齡過五十歲之後啦，咁啊，大家都真係要去做一啲嘅檢查啦。 收到啦，收到了。 係，咁跟住另外啦，如果你食欲不振，即係你突然間唔係好想食嘢啦，又成日都好似感覺想嘔啊咁樣，體重咧突然間一個月裏面迅速下降嘅話，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身體啦。另外第四樣就係你頻頻即係會經常性好似作感冒咁樣，又突然間成日都會發燒，但你又唔明點解會成日好似作感冒又成日發燒咁樣。咁呢個咧，佢話其實咧，因為如果你有一啲癌症嘅話，都會令到你嘅免疫力系統即刻會壞咗或者差咗，咁所以咧呢一個都可能係會 cancer 嘅其中一個徵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佢話如果尤其是一個月裡面感冒兩至三次或以上，每次感冒都過一個星期嘅話咧，可能係你嘅肺部遇到有少少問題啦。咁啊，不如你去做下檢查咁樣啦。咁另外啦，如果容易出血、瘀咗，甚至乎块面苍白，又好似贫血咁样嘅感觉，我感觉又好易攰啊，成日都冇力啊咁样咧，咁大家咧都真系咧就系要去睇睇佢啦咁样。咁啊好啦，头先讲完晒呢啲之后咧，喂咁点啊？好似好惊，咁 cancer 讲到咁恐怖，咁其实佢都有讲过，即系有世卫啦都有讲，佢就话其实咧呢啲有啲除咗系先天性嘅遗传咧，有三分一嘅癌症咧。其實原來可以預防嘅，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大家咧可以去進行定期嘅身體檢查啦。如果你嘅家族史上面或者年過五十歲嘅人，即係都有一啲嘅 cancer 嘅話，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咯。甚至乎如果你突然間出現任何病徵，又覺得奇奇怪怪嘅話，都應該要盡早咧就向醫生嗰度求醫或者了解一下到底啲乜嘢事。因為佢都有講，佢就話只要平時培養咗生活習慣。飲食健康，定期運動，少啲吸煙，勤啲用防曬，咁啊少啲飲酒，時時刻刻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咧，都係咧即係一個預防嘅先兆嚟嘅。因為佢都有講，如果 cancer 咧，其實如果你較早發現嘅話，佢嘅存活嘅即係你會康復嘅程度咧，都係好高嘅。根據咧香港癌症資料系統中心咧，咁佢就有一個嘅報告顯示，大腸癌如果你係第一期至第四期。期五年相对的存活率分别咧，就系你第一期嘅话系95.7%，即系其实都高嘅。咁第二期嘅话就87.几%，都算高啊。到你去到大肠癌第三期嘅时候，就已经去到68.7%嘅存活率啦。咁而女性嘅乳癌咧，第一期就有99.3%嘅存活率，即系九成你医得翻嘅。 只要早啲发现 系啦。第二期嘅时候都有94.6%。个 percent 你系医得好嘅，跟住第三期又系开始下降啦，急速跌变咗76.2%，最后第四期嘅时候得翻29.8%。所以无论点都好，身体有少少唔舒服，都即刻就要去寻求医生嘅协助啦。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骤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 要不要求其中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擦出了火花。